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赫姆海恩为我们创作的，是由王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21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老木村的朋友们。在老木村里面住着三个好朋友，他们是胖猪瓦尔德，还有阿鼠焦尼，还有公鸡弗兰茨。下面就是这三个朋友的故事。做客。这一天，胖猪瓦尔德想要洗澡，好朋友可不能闲着。公鸡弗兰茨和阿鼠焦尼帮他想了很多的好主意，不光想主意，还亲自动手帮助瓦尔德。这可真是危难之处见朋友啊。他们帮着瓦尔德试一试水温。水不能太凉。当然也不能太热。他们调好了水温。当心当心，他们还帮他搓背，千万别把肥皂泡弄进眼睛里。瓦尔德叹了口气说， 要不是有客人来，也不至于这么折腾啊。 当瓦尔德从澡盆里洗完澡爬出来的时候，阿鼠教你夸奖他说， 嘿，胖猪，你能坚持把澡洗完可真棒，真了不起。 公鸡弗兰茨跳上细细的晾衣绳，他大声说， 嘿，胖猪，你还从来没有这么香喷喷过的呢。 客人快要到了，猪妈妈给胖猪瓦尔德打电话，叮嘱他说， 亲爱的宝贝儿，一定要注意你的仪表，注意你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吃饭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吧唧嘴，知道了吗？ 瓦尔德听了妈妈的话，害羞地直往昏暗的猪圈里躲，惹得他的两个好朋友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客人来了，它是一只小绵羊，它的名字很美，叫小白云。胖猪瓦尔德给客人介绍着， 这就是老木村。 他一边介绍，一边心里想着自己的那两个朋友。小绵羊在草地上慢慢地走着，瓦尔德也不情愿地跟着绵羊在后面慢慢地走着。小白云觉得老木村里什么都非常美，还兴高采烈地采起花来。胖猪瓦尔德手里拿着花，小白云把他采到的野花递到了胖猪瓦尔德的手里。瓦尔德的眼睛看向别的地方，小白云有点惊讶， 没，怎么，你不喜欢花吗？ 还好。 胖猪瓦尔德一边嘟嘟囔囔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一边心烦意乱地往四周看。其实他是想知道附近有没有谁，比如他的两个朋友正在偷看他呢。可是小白云不光把刚才的花送给瓦尔德，还在他的胖脸蛋上亲了两下，留下两个红红的嘴唇印。哦天哪，胖猪瓦尔德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呢。其实 公鸡弗兰茨和阿鼠娇妮一直偷偷地跟着他，他们俩躲在草丛后面，这会儿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当胖猪瓦尔德和绵羊小白云一起在草地上翻跟头的时候，阿鼠娇妮还酸溜溜地说： 哼，我前两天就想跟他玩翻跟头，当时这个胖家伙还笑我脑子有毛病呢，可瞧今天他玩得多开心呐。 弗兰茨和阿鼠娇妮还惊讶地看到胖猪瓦尔德竟然和小白云玩起了捉迷藏。后来小白云又在木篱笆上表演起走平衡木来，这次公鸡弗兰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烦躁地叫起来： 走，不理他们，我们自己玩自己的吧。 说完他拉起阿鼠娇妮就走了。小白云在一个柳木桩子上做起了倒立，用脑袋朝下，然后脚和手都悬在空中。胖猪瓦尔德佩服极了。 你真的不害怕吗？ 小白云说： 没，除了狼我什么都不怕，那你呢？ 瓦尔德摇摇头： 我不怕狼，可是我怕饿，特别特别怕饿。 刚说到这儿，瓦尔德的肚子就真的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这才想起来午饭的时间到了。胖猪瓦尔德吃了小白云帮他采的蘑菇，作为感谢，瓦尔德还送给小白云一颗四叶草。然后他们一起坐在大树的树枝上。小白云好奇地问： 没，你的朋友们也和你一样吗？ 瓦尔德骄傲地回答： 那当然了，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做朋友呢？ 接着瓦尔德和小白云来到了井旁边，这是个手压井，有一个水龙头和一根长长的摇柄，需要把摇柄往下咯吱咯吱咯吱地压才能流出水来。他们想喝点水解解渴。胖猪瓦尔德正在压井的时候，遇到了他的朋友公鸡弗兰茨和阿鼠娇妮，他们正在旁边擦自行车呢。瓦尔德很骄傲地对小白云说： 这就是我的好朋友，还有这是我的自行车。 弗兰茨纠正说： 哦，不对，这应该是我们的自行车。 瓦尔德赶紧改口说：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的自行车。 好朋友之间嘛，如果谁做错了什么，就得道歉。小白云轻声地问： 妹，这自行车蹬起来一定很费劲儿吧？ 阿鼠娇妮不满地嘟囔着： 是啊，比采花肯定费劲儿多了。 不过小白云还是非常友好地问： 那能带我一块骑自行车吗？ 当然，他们还是答应了，甚至让小白云坐到了自行车座上。整个下午他们都骑着自行车在山坡上飞快地穿过来穿过去，周围的景色嗖嗖嗖地往后跑。时间过得真快，三个朋友要向小白云告别了，胖猪瓦尔德吸溜着鼻涕说： 记得给我们写信呢。 小白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点着头，然后就转身向远处跑去了。这天当天黑的时候，三个好朋友收到了鸽子送来的一封航空信。 仓库后面这会儿静悄悄的，朋友们小心地拆开了信封，里面装着一缕软软的弯弯的羊毛。瓦尔德喃喃地说， 真的像白云一样。 他的两个朋友们也都很同意，不停地点着头。阿鼠教你的日记。阿鼠教你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三个朋友做的很多事情。老木村的三个朋友都做了什么？我们来听听就知道了。新年带来了厚厚的白雪，滑雪橇和骑自行车一样有趣，特别是老木村的三个朋友一起往山坡下面冲的时候。阿鼠教你说服了公鸡弗兰茨和胖猪瓦尔德和他一起堆雪人儿，瞧他们的得意劲儿，早忘记刚开始有多么不情愿了。不过他们用了胡萝卜当公鸡雪人的鼻子，希望他不要被偷走啊。狂欢节的时候，三个朋友把牛棚布置得非常漂亮，就像宫殿一样，而且他们把自己也涂成了五颜六色，疯狂地玩了整整一周，太开心了。在夏天农忙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时间玩，他们都在地里劳动。瓦尔德种地，阿鼠教你播种，公鸡弗兰茨帮着蚯蚓找新家。挤完牛奶的时候，三个朋友会一起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就连老鼠的米莉姑姑也十分开心。哦，可只有弗兰茨不停地抱怨，因为他要扮演一头被绳子套住的牛。啊，阿鼠教你会飞了，那是因为他能一下子飞出去十几米呢。当然，公鸡弗兰茨也跟着飞了十几米。其实是阿鼠坐在公鸡弗兰茨的背上。不过，阿鼠觉得他以后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但是他们不让胖猪瓦尔德飞，胖猪瓦尔德非常嫉妒。为了证明他们还是好朋友，阿鼠教你卷起了尾巴，卷成了胖猪尾巴的样子，这才让瓦尔德又高兴起来。有一次弗兰茨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上的羽毛都掉光了，他身体光秃秃的，很害羞。胖猪瓦尔德和阿鼠教你劝了他半天，他才同意一起去游泳。瓦尔德觉得作为一只公鸡应该什么都不在乎，掉点毛算什么。有一次三个朋友救了一只兔子，它叫做可努夫，可努夫长得就像花儿一样美。哦，真可惜它不是一只老鼠。那一次一只狐狸在后面追着，三个朋友用自行车把兔子可农夫可农夫飞快地带跑了。为了表示感谢，兔子可农夫可农夫送了三个朋友三根胡萝卜。不过后来大家才发现，那三根胡萝卜是从他们的菜园子里摘下来的。阿鼠教你最讨厌的工作是劈柴，不过这一次轮到胖猪瓦尔德了。这个家伙真有力气，他举起斧子，阿鼠教你帮他扶着木头桩子。这家伙一斧子下去就剁掉了阿鼠教你的一小截胡子。 瞧，你少了一截胡子。 阿鼠教你心想， 我知道，因为你自己没有胡子，所以你嫉妒我。 有一天老木村下雾了，到处都是雾，如果看不清方向，那骑自行车就一点也不好玩了。三个朋友打算明天就把自行车放到阁楼上， 因为冬天就要来了。很快一年过去了，冬天又来了。有一天，阿鼠娇妮捡到了一只手套，他心想这也许是圣诞老人送给他的。直到天冷了，他需要一个睡袋。阿鼠娇妮心想， 我有两个好朋友，还有一张温暖的床，哦，生活多么幸福呀。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一天，呱呱和他的爸爸讨论谁长得像谁的问题。呱呱说， 为什么要说儿子像爸爸，不说爸爸像儿子呢？ 爸爸说，哦，你想啊，是先有爸爸还是先有儿子呀？ 肯定是先有儿子呀。 爸爸听到这儿都愣住了。 哈哈，让我来给你解释吧，是妈妈先生了我，你才成了爸爸了吗？ 端午节的时候，家家都吃粽子，可是4岁的小外甥却哭闹着要吃月饼，怎么哄都哄不住。 不行不行，我要吃月饼，我要吃月饼。 他的妈妈给烦得不得了了，就把一个粽子咔嚓给弄扁了递过去。刚刚还在哭，还在拉着脸正折腾起劲儿的这个小外甥，拿着压扁的粽子立刻就吧唧吧唧的吃得快乐极了。哎呀，这小孩儿，你的世界怎么我永远不懂呢？ 姐姐家里有一个5岁的小宝贝，过节的时候呢，姐姐就带着她家的小宝贝儿回娘家了。在公交车上，人特别多，这个宝贝儿实在受不了了，对着一个帅哥就喊， 你别挤我了，我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昨天一家子吃粽子，呱呱不吃， 奶奶说你不吃就表演节目吧。结果呢，呱呱回答说， 我当小猴子，奶奶当人。 于是就跳了跳，奶奶就开始鼓掌，然后扔了个粽子给呱呱，算是打赏他的表演。于是小呱就开心地蹲在一边开始吃粽子了。 呱呱已经上1年级了，有一天老师留作业，请用4个有字造句。同学们一般都写，公园里有菊花，有牡丹花，有啥啥啥花，这一类的造句。小瓜想了半天，唰唰唰地写道， 今天我去小明家敲门问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没有人我就走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凯蒂幼儿园的童云瑶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讲卫生。